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是立冬的节气，早晨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度，也是自10月30号入冬以来首次突破到零度以下。近期天气形势简单概括就是今明两天扩散一般，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呈下降的趋势，但不至于太差。后天冷空气来临，北风刮起，京城再现蓝天白云，但是早晚气温会很低，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多云见晴，南风2到3级，气温10到8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1月7号星期三11:33:40，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歌特别有向前进的方向感， 对， 好吧，在上路哈， 是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是的，让这个太阳在天上照，我们在身体在太阳的照耀下往前冲，那感觉非常的美妙。今天的北京天气还算可以哈， 对， 但是这个温度是下来了。 哎呀，今天说是立冬了是吗？ 立冬应该吃饺子是不是？ 啊，对，反正就是不管立什么都吃饺子， 对对，反正往里进补嘛，对不对？ 是， 填补一些能量和热量。今天呢，我们要带着自己的想象呢，跟着一位真的是他有鲜明的个人符号，对不对？ 对， 他呢在亲子的环节，在跟孩子说。 去玩的这个路上呢，走了特别多的地方，而且他经验非常丰富。 没错，他绝对是在这个亲子旅行这一个领域当中的绝对达人啊。 是的，嗯，介绍一下道。 好，那就是我们的亲子旅游达人，资深的旅游达人青春河边潮。 欢迎。 大家好，我是青春河边潮。 是的，好久没来了哟。 对、哦、 刚刚聊天，河边潮马上要读博士了。 我的天哪，我好羡慕。你知道吗，来自一个学渣的恐惧。 颤抖 颤抖。 真的真的好、嗯、其实在很多方方面面，心理学如果掌握的话、嗯、比如说你处理事情啊，然后解决方案都会有非常的 有自己的头绪。 哎，我有一个特别浅显的问题， 问 一下我们的即将成为心理学博士的、嗯、河边潮、 嗯、 对，是不是学完心理学之后呢，会特别的容易，或者说特别会察言观色、嗯、一个眼神，嗯、哦，我就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心理学它有不同的研究方向、 哦、 对，而我研究的就是儿童心理发展这个方向。 儿童心理， 对， 我觉得这个很好、嗯、 对对，因为他，因为我做亲子旅行嘛、嗯、因为亲子旅行跟育儿是分不开的， 对、 嗯、所以就是想更好的去把这个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因为我觉得实践还蛮丰富的，那需要理论的东西把它支撑，然后写出来的东西可能给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就是更有借鉴意义、嗯、 对 对，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哎， 以后就是这样一种情景了、嗯嗯、然后呢有胸怀的啊去车上一站。一下就不 说话。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熊孩子，像什么熊孩子呀，还有那些还不会说话的小孩，只知道哭啊。他每一声哭都代表不同的意思呀。 他有需求，有要求。对、哦、对 对, 对, 对。 是什么时候修一下宠物心理学？ 今天呢，河边潮要带着他的一个是亲子的环节，还有就是他现在有非常多居住的方式嘛，在北京周边有非常多民宿可以选择。 对、嗯。 周末的时候带着亲子，带着孩子去感受民宿的这个住宿体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方式哈。 嗯。 今天有亲子有民宿，非常的丰富哈。 嗯， 让我们的即将成为心理学博士的河边潮呢，稍事休息十分钟。 好、 啊，看看我们的博报是否能影响他的心理活动。嗯，啊、 对，影响他的内心活动。 内心活动。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 新鲜资讯。 哎，这第一条啊，又是道儿喜欢的领域了。 哎呀，又是故宫 啊！故宫现在是每天都有新的活动展示给大家哈。今天这个题目厉害了， 分离数百年， 到底什么呢？ 明代御窑瓷器聚首故宫， 非常的有爱的一个感受哈。 对， 由故宫博物院和景德镇市政府联合主办的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就比如说嘉靖啊，隆庆啊，万历瓷器对比展 哦， 就在昨天11月6号的时候，在故宫博物院景仁宫展厅开幕。 嗯，景仁宫， 景仁宫、 哎、这是皇后娘娘的那个宫吗？ 哎呀， 《甄嬛传》里看过啊。 谢谢《甄嬛传》。 对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了，说2014年故宫博物院与江西省景德镇市政府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协议内容之一就是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合作举办明代御窑瓷器的对比系列展。那展览呢，旨在通过将明代景德镇陶厂或玉器厂遗址出土的落选品，那也包括修复件或者是残片标本，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品以对比的形式进行展示。以较为全面的反映明代御窑瓷器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 嗯、 为观众提供一个全面了解明代景德镇御窑烧造瓷器品种和欣赏标准器的一个机会。那举办这样的展览也是让分离数百年的瓷器来一次大聚首 party。 其实有，它是有情感的。 对，就是 let's party。 对，瓷器打起来啊！我是真的，我修复的比你好等等一些感觉哈。对，其实当那个比如说当那个灯光或者一些这营造的氛围照到故宫博物院，刚才看到的是这个景仁宫的时候， 是 观众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的哈。 瓷器在里面蹦迪是吧？ 而且这个我们会看到这次展览的出土的文物和标本总共大概是298件套，按朝代分为三个单元，每个单元均按照品种展示，分别为浓丽明艳的青花。 哇，我喜欢 啊！青花、皇帝青花、青花加番红彩瓷器，这是一个系列。 我好喜欢彩的。 对，第二个啊， 还有纯净雅致单色釉瓷器，色彩缤纷、杂釉彩、豆彩、五彩、红绿彩瓷器，这个我也喜欢。 有豆彩， 豆彩， 争奇斗艳嘛，是不是啊？深远影响，后访嘉靖，还有隆庆、万历、朝瓷器等等。 是的，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一些觉得非常难念又觉得很有看头的名字，咱们试举一个，比如说隆庆朝青花龙凤纹题梁壶啊，青花龙凤纹圆盒啊，然后这个焦黄釉追拱云龙纹碗， 哎呀，龙纹碗，你看看，万历朝青花龙川花纹带、 哎、真好看， 带盖梅瓶， 对， 是，还有青花折枝桃纹范纹莲花式喜， 是的， 我的天哪，青花五彩鱼藻纹蒜头瓶， 对， 这个还是很好理解 的 啊，对，五彩海水云龙，云龙纹六棱蟋蟀罐等等， 都蛐蛐的。 我的天哪，那个时候你想皇城斗蛐蛐吗？提笼架鸟吗？ 是的是的，真的是难得一见的珍品了哈。 对， 我们了解到是展览期呢是2018年11月7号，就是今天哈，然后到2019年2月22号，挺长的时间，不单独售票，观众凭故宫门票入园后可免费参观。 哎，是的。 说完了故宫的事儿呢，其实要到故宫可以坐公交去，对不对？ 哦，对， 绿色出行嘛。然后呢，我们展望一下2020年是一个大的年份哈。 是的， 2020年公交将一键报警全覆盖， 叮叮叮， 安全很重要。 是的，北京公交集团安福部近期下发了通知，要求公交各单位结合。这是重庆公交车坠江的事件啊，对驾驶员进行安全培训，引导司机正确处理司乘纠纷。 是的，就这个事件呢，加大了很多关于这个乘坐人员和服务员之间的这个矛盾关系处理的问题啊。 对， 很多视频综合来看，就好多都是因为那个就是乘坐的人和这个司机有一个肢体的冲突， 是 影响司机驾驶的这样一个安全性能。 对 对, 对、 啊，非常麻烦的事情啊，也很恐怖啊。 反正就是双方啊都要保持理性、理智的克制啊。 我们有一个预计哈，当然说2020年北京公交将实现一键报警装置全覆盖。北京报记者说呢，目前北京公交运营车辆已经实现了乘务管理员全覆盖，超过了70%的公交车辆安装了驾舱隔离门。哎，这个很好 哦，驾舱隔离门， 一道防线。 对， 一道防线。 通知也要求说，各单位通过重庆这个公交车坠江事件啊，一定要加强驾驶员的法律法规， 对 各企业规章制度的教育，承担起维护公共安全的责任，教育驾驶员在运营生产当中要严格执行7项服务规范、服务纪与进行，还有服务法律、安全行车等企业规章制度，提高职业技能、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严禁打骂乘客，杜绝与乘客发生纠纷。 而且作为这个专业的驾驶员呢，还有就比如说保持良好的心态、情绪的控制， 对， 学会提高管控能力， 是 要求驾驶员朋友在行车过程当中遇到突发事件，立即靠边停车， 对， 保护乘客和你自身的安全，坚决这个就不能冲突哈，而且这个其中有一个条例是第4条，规定了司乘人员在遭到乘客辱骂或殴打情况下的做法，到底说一说这个做法是什么？ 是这样的。要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理让人，以理服人。那如果要是遇到乘客骂人，你可以进行正面教育。如果乘客打人， 怎么办？ 可以将打人的乘客带到车队去解决，或者直接报警，听从民警的这个指挥处置哈。留下2名以上的目击证人以及联系方法。 我们不希望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哈， 对对对， 悲剧不要再上演了哈。 是的， 第三条呢，你们那边的事儿 哦， 通州乐吧， 哈哈哈哈。 怎么了？通州有什么事儿？ 通州环球主题公园。主体工程年底动工， 18年底 动工啊！ 哎、 记者目前从通州文化旅游区管委会获悉，文化旅游区大部分的市政基础设施已经开工建设了。 好的， 对，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有图啊，对， 如果、啊、如图 有没有感受到沿线坐车的时候有没有变化？你们会到那个区域？ 我的天哪，变化太 大 了， 是吗？ 真的是太大了。其实呢，那个地方 师傅我坐过站了， 对， 迷糊了。 那个地方，你在一脚油可能就出北京了， 是吧？ 对， 有点远，但是确实 有点远， 日新月异的变化。 对，但是那个地方就好像是自成一个小世界， 对啊、 你就开着车，突然间你会发现，哇，整个地方都不一样了。 而且这个范围呢是12平方公里啊，通州文化旅游区处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范围之内，与行政办公和运河商务核心区直线距离5公里左右。 是的， 在文化旅游区之内最受关注的便是环球主题公园。 哎，环球主题公园就是环球影城吗？ 对的。 那通州文化旅游区 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2015年11月5日环球项目基础工程开工，2016年10月28日项目正式启动了土方填电工程。目前呢，主题公园一期规划方案已经取得审查意见，各标段施工总包和监理公开招标已经完成了。主题公园一期的6个标段，其中标段1、2、3、4、6已经取得施工许可证，而标段5呢是已经取得了施工登记的意见函，预计主体工程也将于年底正式动工，2020年可以实现开园。 其实呢，我们这个文化旅游区未来将主要引进，比如说创意设计、动漫游戏、演艺娱乐、文博非遗、影视制作、国际交往、艺术品交易、高端服务、文化融合、休闲度假等一批上下游的产品 啊，原来是这样， 全包围的形成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全产业链，覆盖百余行业，想必就如果建成之后，就业上，然后呢，文化丰富的这个活动上， 对， 都会提升市民以及全世界友人的感受哈。 那是必须的，就带动了周边一系列的这个商业的，怎么说腾飞， 真好。 真好。 第四条来关注泰国的事情哈。泰国呢现在呢也是加大力度哈。昨天看了一个信息，因为微信朋友圈里有很多这个从事旅行的朋友说泰国方面真的要免落地签的签证费了。说到今年年底，我不知道确实不确实哈，明天我们真的确实是哈。 那还不赶紧去， 方便大家了哈。 还是那句话，直接免签得了。 是的，泰国现在有个事儿哈，19部门筹办水灯节，看好游客大。 住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流太大，一下堵住了。对，好吧。那据泰国的《世界日报》的报道，泰国文化部促进文化发展厅等19个部门日前召开了一个联合会议，将以安全漂水灯、传播泰国文化、爱护河流与环境为理念，筹办2018年水灯节的活动，传播泰国传统文化。那文化部长薇拉表示了。微辣， 我要麻辣。 对， 微辣啊，微辣。 我要麻辣，我要中辣。 中辣的， 对，今年多府将同步举办大型的庆祝活动，看好游客大幅增加。 是的，是的。其实那个，至于文化部还将在曼谷举办大型的活动哈，除了这个曼谷，还有很多的地方，各个府治也都会举办具有当地特色的水灯节的活动。值得期待的是，素可泰府为期10天的大型啊，叫做燃烛放烟花的活动。 我的天哪！这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对，还有清迈啊、来兴府的放天灯等活动啊。此外呢，叫做坤敬府和罗永府还将举办东盟水灯节的活动，将泰国与邻国之间的传统文化巧妙地连接了起来。 是的，反正这个是从11月22日开始，就是傍晚的5时许举办水灯节活动的开幕仪式，一共是为期10天。 大家赶得上啊？ 对，大家赶得上。如果要这个时候去的话还是可以的， 现在才17号嘛，对不对？ 7号 还有很多天的筹备时间哈。 对的，对的。 而且因为去年呢是有620万人参加水灯节，流动资金超过了90亿泰铢。当然，随着游客的增加，安全也会有一些提醒哈、预警哈，比如说垃圾减少的方面，希望大家呢真的是环保一下，减少工作人员的负担。 是的，就是人一多呢，咱们不能说降低自己的素质哈，该怎么样还是得怎么样。 是的， 码头厅水上安全与环境办事处，的主任威奇也说了，今年水灯节仍然是非常重视安全问题。那本月的22号下午4点至5夜期间， 怎么了？ 禁止装载危险物品船只、装载石油船以及拖船等进入湄南河安全管理区。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去曼谷湄南河那个河畔，哇，水灯节期间太漂亮了，那肯定是特别漂亮的。 用一个字儿形容，一个词儿，流光溢彩。 哎呀，对，就是流光溢彩 感觉啊。今天我们资讯汇报完毕了啊，这个把时间要留给我们的超级辣妈，而亲子旅行达人，我们的青春河边潮。 是的， 听听他的这个周末的旅行方式怎么打开，民宿怎么去感受哈，有请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好的，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走过的路有多长？全在地图上。 双回响，是你旅行的愿望，霓虹衬托的空旷，人影素描的画下，夜幕坠落的广场，闭上眼陪你往前追，暖人的依偎是每分每秒不停在积累， 伴着这个非常好听的歌曲，就叫旅途哈。我觉得刘惜君这个歌手还是挺有感觉的， 对对对，挺好的， 就是有自己的态度哈。其实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也是有自己的态度哈。 对， 我们邀请到的是亲子旅行的达人，超级喇嘛青春河边长，欢迎 欢迎， 大家好。 这个说到了每次呢来到节目当中呢，都会有很多的问题问到这个超级喇嘛，而且现在他有一个新的规划哈， 是的， 而且经常会带着一些宝贝们还有家长们在周末举行一个欢乐的，真的是party， 那真的是 party 了。那个想问一下，就是何边城哈，你觉得小孩就参加这些聚会的时候哈，几岁的孩子呢就比较容易能全面感受聚会的所有内容？就有些孩子三岁去他感受不了全部，对吧？应该几岁开始？ 我觉得就是两岁半以上吧。 两岁半就可以了， 可以可以。我们这次还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 我的天哪！ 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包玉米大赛嘛，然后他就在那个整个桌子上去爬来爬去，然后他妈妈还有他自己都可兴奋了。 八个月， 对， 八个月还不会说话吧？ 不会，对。但是他特别兴奋 啊，对对对， 他很乖，因为就是现场的小朋友比较多嘛，然后人也多，他就很兴奋，因为他可能在家里看不到那么多人嘛， 对对对。 然后我们包玉米大赛，他虽然不知道怎么包，但他知道把玉米粒都放进那个盘子里，就特别有趣， 增强他大脑反应的能力，挺好的， 是的，是的， 动手能力。 然后哥哥姐姐们说，去去去去， 妈妈看着孩子激动的可以爬直线了。非常开心，对吧？ 谁掐住了我命运的后颈皮？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那个活动内容确实挺精彩的，像比如说古法造纸啊，还有那个植物扎染啊，就这些东西，对你平常在家里其实很难完成，因为尤其是那个扎染，其实在这个就是这些家长带着孩子过来之前的头一天，我们跟老师已经把纸浆就全部都泡好了。 哎呦，好棒！ 对，然后泡好之后，等那个孩子们到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纸浆拿出来，然后就是从这个纸浆开始，比如说去把染料倒到水里，这些所有的步骤都是小朋友亲自去参与的。 啊，动手能力真的是要参与，而且 那个 提高大家的协调能力、思索能力、对观察能力。 对，尤其是不光是那个孩子，家长也都一起做， 也融入当中，是吧？ 对对对，一块做就是特别有意思。 你看这个很难得的交互互动， 对对 对， 对。 一般周末的活动是在北京京郊附近举办是吗？ 对，就民宿里头，比如说 有一个固定的场所。 对对对，就是不同的民宿，然后就是举办不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当时就那天的天气不太好，本来我们说是手绘风筝，然后就临时改成了手绘灯笼。对，因为就是素材特别特别多，就是做什么都可以， 就线组合都来得及。 对，然后我们就是还就是让孩子们回去有任务，比如说你自己去这个就是回去的路上去捡一些小石子，因为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北京的，它是北京密云的，应该是最后一个小山村，属于北京，而且呢是，对，而且是拥有北京最远的公交站。 哎呦， 最远的公交站， 对对， 我的天哪， 什么开九字开头的啊？ 对，然后 九开头的 也不是九字开头的 哦，反正挺远的，就是了， 挺远的， 就是远郊区县公交。 对， 我想到了燕郊县。 对， 而且这个村子里只有20几户、30几户的人家。 哦， 对，然后就是，所以就是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安静的小山村嘛，然后就是。大公鸡喔喔叫的， 真好 哇！这不就是那种炊烟袅袅的， 对， 小时候 的 生活， 恬淡 而且特别有趣的，就是我们给这个就是给这些家长和小朋友准备早餐嘛，然后其中有一道那个就是饮就喝的就是那个豆浆，然后那个就是大家第一天觉得豆浆哎好好喝啊，因为真的就是很浓嘛， 真的 是豆浆， 那个还是很纯的豆浆， 对，然后但是我们豆浆师傅特别有个性，就是红白喜事人家不做，然后心情不好人家也不做，而且看天气，比如说他说哎呀今天天气下。哦，不要做豆浆了，不要做豆腐了， 态度的， 就是他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喜好来定，然后我们就头一天因为有这个活动嘛，我们就跟豆浆师傅说明天天气不太好，好像下雨，但是你得破例给我们做点豆浆 啊，是的， 这样的 啊，好吧。 看在你的份上，那我就做一下吧。 匠人精神， 但是真的是特别好喝，就有机会让那个道德和阿准就得去。 真好， 好呀好呀，我得喝一碗豆浆。 说到这个密云最远 的有油条， 有果子吗？ 对，有果子，大果子。 说到那个最远的供销站，这个地方民宿的名字大概是什么样？我们怎么去找那个地方？ 我们这个民宿叫山里宜居。 哦，山里宜居。 山里宜居， 对，它就是真的宜，而且这个民宿和其他民宿不太一样，就是它紧邻那个密云水库，就它那个水库的有那种小瀑布的感觉。然后你第一次去，我拍照片，如果我不说是民宿，然后我朋友圈还有微博上就问，我靠，这是哪里的这个水啊？怎么这么棒啊？这个瀑布啊，很美，什么什么这些地方，就是觉得。哎呀，好漂亮！ 是的， 对，还是很棒的啊。 我们会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难得静谧的空间，而且呢，天天在城市当中啊，人挤人啊，然后呢，心里边有很多的设防，跟孩子见面也是匆匆一面。比如说我晚上就直播吧，我晚上回家孩子睡了，我早上孩子上学， 他上学了，你又见不着他， 只有周六周日可以跟他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话，看个电影，吃个饭。 就是我们活动都结束了，然后有一个家庭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就是一定要留下来，就是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看书，然后小宝宝就在那里安安静静去看他那个小的动画片，因为那个院子真的就是特别的宁静， 特别幸福，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们一直就不想走，然后一直让坐在那里去看，因为那个院子就只要你去了，你就觉得哎，我不想回来了， 就不由自主的依赖爱上那个地方。 对， 而且就是你即使在那边工作的话，就工作效率也特别高， 是吧？ 对对对，比如说写个文， 没有人打扰啊， 思如泉涌。 对，比如说我们给孩子们 一键搞定，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餐当中给孩子们喝的，全部都是来自于这个山上，比如山楂汁，我们就现场榨， 食材非常好， 然后 现榨， 对，有这个管家阿姨去熬啊，去做什么 的，我的天哪， 没有任何的饮料，比如说什么汽水、 沙棘汁 都没有，都没有，全部都没有，直接就是山楂汁， 真好， 太好了。 所以说我们那个食物就是全是大自然的 天然的绿色的， 对 对。 时间的关系，我们把这个心情的在这个小站呢、和这个民宿之间停一停哈， 是的， 当这个阳光洒下来的时候， 那简直太美了。 对， 红红的山楂果， 哪有轰鸣声，只有鸟鸣声。 对， 是的，是的，还有水声， 是吧？下半段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 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的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气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目前来看是2到3级。明天11月8号星期四，白天是多云的天气，能见度可以，红叶观赏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各位观赏红叶。目前来看，香山八大处近郊区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远郊区的像八达岭、云蒙山、妙峰山等景点已处于观赏的末期。明天空气质量能见度可以，您可以相约好友前往适当的地点观赏红叶。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琳感谢各位的收听。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清风草地，阳光倾斜，你在身边，夕阳撩软，水面波动着晚霞，雨会爬进头发，秋冬春夏都有声音，山盟海誓颠倒四季，你却笑笑不说话，我默默地观察。梦里只穿着皮肤和你散步。 我们试想一下，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或者10点、11点左右的时候，坐在一个没有打扰的城市小没有城市打扰的小院当中。想干嘛干嘛就特别舒服啊，想那个喝点茶喝点咖啡都可以，然后看孩子在那边肆意的玩耍，没有刻意的压力， 是的， 你也没有这个比如说要去写个邮件回个老板的信息都没有，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哈， 是吗？一会儿老板邮件又来，喂，在哪儿呢？ 你给 PPT 改一下。 我对不起，设的免打扰。所以说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可以跟孩子亲子或者去到一个民宿当中体验难得的周末时光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哈？怎么好好去玩，怎么去哪些有性价比高的地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真的是去过太多太多地方的超级旅行的亲子达人哈，青春河边长，欢迎 欢迎， 大家好。 对，刚刚说了哈，这个密云的这个地方哈， 对， 其实，在周末的选择这个地点上，你作为一个比如说策展人，策展人， 策展人 一定有很多的选择的一些目的地的推荐，是不是？ 对对，比如说像民宿，一般都集中在密云、延庆、怀柔。 这仨地方， 这仨地方因为离得都不远， 都不远。 怀柔是最近的吧？ 对， 怀柔是最近的， 是吧？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论民宿特色的话，还是密云和延庆多一点。 哦， 对对对， 密云延庆。 我个人也是更喜欢密 云延庆， 因为它更安静、更深， 远一点嘛， 稍微远一点， 稍微远一点。对对对。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几天也是带着小朋友一块的一个活动，叫大山里的万圣节。 哎呀，真好，南瓜灯。 是的， 对，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跟 那个南瓜是现摘的吧， 就是我们真的从那个跟工作人员一起从老乡家把这个南瓜先拿过来，然后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去雕刻，然后再剩一半的这个南瓜，然后让小朋友来了跟爸爸妈妈一起雕刻这个南瓜。 我觉得就是南瓜真的，我就是我看到那个他们真正雕出来的南瓜，我才觉得人家这个雕工是真的很棒。什么就形态各异的南瓜， 而且那个南瓜有的南瓜特别大，我都抱不起来，就是特别有趣，然后给小朋友去看。然后关键是然后做完，然后就是所有的面具全部都是小朋友自己拿图，咱那个绘画笔去画 的， 就是自己去绘画什么的，然后跟妈妈一起画。对，然后那个到等到这个到万圣节当天晚上的时候，然后准备了好多那种 cosplay 的衣服什么的，然后大家一起来玩就特别好。那后来呢，就是因为万圣节过了之后嘛，然后我们又组织了一个什么活动，叫追忆小时光。 哎呦， 这个不错。 就是为什么要追忆这个旧时光，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那个就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孩子们生活在都市里面嘛，像我们小时候的很多这种游戏大家都不记得，比如说滚铁环， 没有哪些小孩哪玩的、 对，还有什么铁皮青蛙， 对，没有， 对，都没有。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全部都捡起来，比如说踢毽子、呼啦圈，然后 跳皮筋， 对，自己亲手去制作这个冰糖葫芦，还有棉花糖，就全部一项一项的让小朋友一个一个去体验、 这些事儿不但小朋友感觉爸妈妈都感觉。 对，我跟你说有的家长就滚铁环不会推啊，他说哎，小时候我还会呢，怎么现在不会了， 生疏了。 是的， 生疏了。但是推起来之后发现还挺好玩的。 对，像那个 妈妈你能不能管我一下， 对， 你自己玩自己玩。 对，而且我们这个院子有个特点，就是现在腾讯视频不在播那个黄教主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嘛，叫你迟到了许多年，就是在这儿取景的。 哦， 对，就是还有点这种 黄教主是黄晓明吗？ 小明、 哎 呦，我那天那个看着旁边一个人啊坐车的时候说我说这不是小明哥吗？ 对， 是的，他就是他正在看那个电视剧，现在挺火的呢。 对，挺火的，就是在这儿取景的，整个取了好多景色，一进去一看，因为我们很多那个 这地方在哪儿啊？ 就在这个密云的、 密云， 对对对，也是一家民宿。 好的， 然后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举办了好多好多活动。他那个这次的主题嘛，我就是来之前查了这些民宿的这些，就每个民宿它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自己的主题。 对对对， 然后我一看那个旧时光，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的， 春夏秋冬都可以搞的。 对、 对对 对， 对 吧？ 他就是。感觉这个可能冬天了，然后可能景色没有夏天那么漂亮了，然后他就是找了一个主题，然后结合这个民宿的自身的一些特点，然后做出来的。我当时去了是那个滚铁环，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是吧？ 对对对， 儿时的记忆瞬间唤醒，那个感觉真的是用金钱换不来的，真的。 对 对对对，然后什么跳绳啊、跳皮筋啊，一大堆的这个活动， 丢手绢、踢毽子， 对， 哎呀，过家家， 全部都是 好玩， 全部都是小时候那个东西， 拿 个 子丢沙包那个， 对，因为这个民宿它是没有电视机的， 没有， 但是他就是为了客人方便，还是提供这个 WiFi。 他 就是为了让你就是暂时的远离城市， 回归山里， 对，回归山里，对。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比如说怀柔啊、密云、延庆啊，它就有当地非常棒的吃食，春夏秋冬季节的时令的蔬菜，还有各种的这个农家菜都非常的好哈。 对， 这个季节，比如说在怀柔、延庆、密云，能吃到点什么有特色的，先给我们馋我们说说。都有什么？ 这真是比较多， 这很重要。 对，有民宿有他自己，他就每一个民宿他都会有自己的一道特制的菜。 那是， 对，就比如说像这个上次 之前说的这个，他有老板发明了一道新菜，就叫乱炖， 乱炖， 东北乱炖 都是这个，就是老乡自己的这个东西，然后往里放，比如说有这个火盆锅，也是，对对对，也是，就是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就是他做的，比如说咸菜呀、啊，还有一些小的那些，就是吃粥一起做的这些菜，全部都是老乡家里的，我就特别有意思。就那天跟我们去的时候，哎，这个老板正在那儿吃东西呢，哎，我说这一个，他们两个人吃了七八盘菜，然后他说，嗨，这就是我们刚才我们管家阿姨从家里带回来的，然后我就炒了就吃了，就是特别，你就觉得他们的生活很惬意。 是的， 对对，就是这种。然后比如说有的那个客人来了，就是跟我们聊天说，哎，这个能不能我把这个带回去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听老板就说，哎呀，就说多少钱什么的，他说还要什么钱，直接带回去吧，就这样的，就很 好。对，你看人家多热情。 对对对， 我感觉他们这种就是没有那么的商业化，就人本身就是一个小院子。 对对对的， 以前对，在这个民宿还没有这么整合的时候，就好多那种农家院嘛，其实有很多小院子就很有特色了。 对， 它可能装修的不是那么的完备，就是设施什么的肯定跟现在的民宿是比不了，但是那种感觉是更加纯净的。 对，而且我们山上很多山楂树嘛，就是那个民宿山上，然后很多那个朋友去了就是摘了一袋的山楂就走了，就挺好的。然后因为民宿他那个老板也不管，然后有的就是说，哎，你看吧，你看山上有啥东西，你想带什么你就摘吧，呵呵，就这样 啊， 哦，就很惬意。对，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说白了就是可能老乡种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这家民宿，已经就只有两三家人，而且都是老人，然后那些树呢可能也是只是归这个民宿了，也没有人说我去专门打理这些树什么的，所以接下来的果实呢基本上也不是什么添加剂的，就大家摘了就可以直接吃了， 都是自然生长的， 自然生长的。 就这种生活的方式呢，城里人特喜欢也特羡慕，终有这个机会可以采采山里的果子， 对， 采采这个落叶缤纷的土地 啊， 那种感觉。 因为现在都没有平房住了， 是 都是住 楼。而且这家民宿有一个小型的动物园， 还有动物园呢， 哦，还有这个， 对，它有这个鹿，然后你跟那个有一条路叫西西，然后你就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就发出那个小孩那个声音，特别有趣。对，你说西西西西，然后他就跟你回应，特别好玩。 一只鹿是 吗？ 有好几只鹿，但是这个鹿是公鹿，它是这个家族的这个首领似的。 哦， 对，但是他就是很聪明，就可以跟你聊天什么的，这种感觉上是，对。而且有一个客人上次就是他把手直接伸进去了，然后就是那个鹿也没有咬他或怎么样，就是特别温柔的一只鹿，但是也不建议这么做。 大家小心， 对对对， 小心哈。其实我们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哈，比如说组织活动这方面哈，你有经验哈，那个何文超，你觉得这四个季节哪个季节更容易聚合人，从城市到在乡村到在周边，你觉得哪个季节最好？ 其实如果说就是最方便的肯定是夏天， 夏天啊， 对， 哦， 但是因为现在冬天了嘛，就是家长也不爱出去，但是民宿都有一个优势了，活动室很大， 室内可以玩， 室内可以玩，对，就室内活动，就是不用担心说，哎，小朋友 冷啊、感冒什么的， 对对对，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在室内进行的。 其实我看那些民宿的那个挑高啊， 挑高 落地窗都非常的大。 对，就甚至我们晚上吃饭，因为有20多个人吃饭嘛，我们还要把窗户开一点。 哦，热 热呀。 对，因为就是考虑到就是我觉得民宿老板还挺贴心的，他就是这样，比如说考虑到就是大家来这儿来城里过来嘛，要吃一点乡野气息。 当然， 对， 但是呢也给大家提供那种自助烧烤比较特色的，讲大家也得吃点肉， 这个， 意思 是是是，菜是得有，但是肉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 对， 咱们说有一个非常大的院子，这个院子功能性可就多了。 对啊， 你烧烤啊，看星，但是天气好的话哈， 可是在那能烧烤吗？ 可以的吗？ 可以 啊，可以， 可以的。 支架就干了，开始。 哎呀，太爽了！ 全部都是自己动手的，然后我们就是老板会把材料都买好， 老板帮助采购是吗？ 对，帮助 可以自家带吗？带到那儿去。 自家带就不太方便， 哦， 因为时间路程比较长。 是是是， 然后我们都是从老乡家里直接就是从地里，比如说那茄子片，直接你就看到老乡从那个地里，就是他 摘个茄子。 你说新鲜不新鲜嘛？你就说太棒了。 对，就是想到我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住平房，就有一个小园子，种的什么茄子、辣椒、豆角， 就是这意思。 还有西红柿，哎呦，每天就是结果的时候，然后说，哎呀，今天想吃点啥，直接趴窗户过去摘两个回来。 真好， 因为他那个民宿 那个西红柿的味道真的 好，对对 啊，那才是那个黄瓜，那真有黄瓜味儿。 对对对，就是我们民宿，就是上次活动，就是我们提供的那个，就是特别好的那个，就是因为吃这个手擀面嘛，都是、这个 啊、手擀面， 就是阿姨是就是提前来弄的，然后就是做了那个酱什么的，很好吃的酱。然后有一家就说，哎，我一点肉都吃不了，然后阿姨又给他、炫从家，就我都看到那个阿姨从走到那个就是那个鸡的那个栏围栏里面、然后捡了两个柴鸡蛋，然后给做了一个西红柿打卤面，我觉得哎呀这个太天然了， 对呀、啊， 蛋的那种的好吃， 是啊，鸡说。哎，我的蛋呢？少了两个。 那个门口外边就是一个鸡窝，一个商家的鸡窝，正好那个阿姨就进去，哎，这个鸡下蛋直接就捡出来了。 这 我说这个太 新鲜 了， 最最 新 鲜的食材。 对、 或 者是来用这个鸡蛋炸点鸡蛋酱。 对呀、啊，东北有鸡蛋酱吗？ 还是客人提供的那个、鸡，就是这一盘摊鸡蛋，基本不会少。 当然了，就是我去过农家乐几次哈，有那种就是民宿的，有那种之前的那种，就住在那个比较简陋的民宿的， 我知道 红蓝格的床单那种的。 啊，是啊， 但是只要是老乡把那个有的是坐马扎吃饭，有的是坐那大石凳、大木凳子吃饭的时候，围在那个桌子圆的方都无所谓的哈、啪啪啪上来之后，哎呀，你就觉得那个味道怎么就比城里好吃那么多呢？ 啊，是， 同样是一个炸东西，炸个什么蘑菇，同样是拌个菜，哎，那个味道就简直就觉得。 就是很好吃啊，很天然。 对，就是 很难以形容，吃的特多、什么米饭、馒头吃的特别多。 然后活动当中就有小朋友说，他家长就跟我聊天说，哎呀，我们家小孩今天吃了两碗饭。 你看吧， 哇，你看小孩多喜欢， 是吧？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在你说夏天比较好活动，那现在是应该十一月份啊，那个就怀柔啊、密云、延庆那个温度应该比市里要冷几度， 就是早晚要凉一点， 是吧？ 但是就是中午像这些时间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对，但是那边特别好，就是蓝天白云。 蓝天白云，这一个就赢了， 赢了，真的赢，就是 真的赢了。 就是我记得上周是雾霾的时候，那边依旧是蓝天白云。 对，你看，就离的对离的不是很远，但是它天就不一样。 对对对，就很美。然后你可以真的是透着蓝啊，就是感觉说哇，就带了小朋友来这儿就不想走了，不要回去吸。 对对对，我们生活品质当中空气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 是啊，而且就是我觉得你天气好，人的心情就会好。 对， 就是你明显能够感觉得到阴天，哎呀，整个人都提不起精神。 是的，是的， 而且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一家民宿，它的价格就是淡旺季的价格其实还相差挺多的。 是的， 对，像现在是996两间，就很便宜。 哎，那还 两个人，然后就是住在这里，还是挺方便的。 说到这个体会的用户的组成，刚刚我们的情侣和面朝，他是一个妈妈的角色，他会带很多孩子去玩，比如说小两口、恋人、男女朋友。刚刚结婚的情侣有没有推荐的一些地方可以去玩的？它是不是更加主题化？ 红浪漫， 就是 浪漫主题民宿。 就是它每一个院子都有不同的名称。 你来说几个听听， 比如说有什么这个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比如说半坡家。 啊，半坡 家。 为什么叫半坡家？就因为它那个院子在半坡上。 啊，半坡家。 然后那个它从它的院子里可以看到一个烽火台长城。 哎呦。 对，然后你可以自己徒步去到这个长城上去玩，去拍照什么的。然后就是人家这个住在山里的人，基本上那个有一个老爷跟我聊天，哎，我10分钟就走上去了，你们走不上去，就这样说。 那人家是天天走，都习惯了。 老人家体格真好， 就是真的就是还真是挺不错的。然后经常你会看到一些就是外面就是徒步喜欢徒步的一些旅游，然后经过这个民宿都得进来照几张照片， 是吧？ 对。 那比如说情侣体会的，比如说怀柔、密云、延庆，有没有主题性的，就是只针对情侣玩的？ 他就是每一个民宿，他不太说针对某一类人群， 全方位， 全方位。只不过他有的院子可能更适合情侣，然后有的院子更适合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个院子，它里面有秋千 啊， 对，他就专门给小朋友准备的嘛，玩荡秋千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去这个，有时候这个跟老板一块去看这个院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大人怎么在那玩呢？ 也可以的，也可以荡一荡。 小朋友说：“妈妈，你能下来让我玩会儿吗？” 对，就是这意思，就特别有趣儿，你知道吧？然后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在这个民宿的时候，然后这个有管家在放羊，然后有的这个家长，对，就过去说：“哎，你起来能让我放一会儿吗？”就这种感觉，对 对 对。因为你看人家一边放羊一边唱歌，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特释放天性， 对，特别的释放哈。 其实刚刚听到了，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比如我是家长，我们都有小孩哈，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放松的不单单是孩子呀， 也有家长， 大人也在放松， 是 那个是难得的。你就看， 可是我在想啊，你不用管孩子吗？你家长怎么能放松呢？ 就 比如说你孩子 嗯，其实是这样的， 有 比如说在这边就是他有专门的、比如说你要是有什么活动，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是跟着孩子一块儿来 玩 的。 哦， 所以家长就解放了是吧？ 对，但是有些但是家长不愿意解放，他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做活动。 他也是个孩子，也 是对，就是家长和家长一起玩，孩子跟孩子一起玩。 对对对，有活动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的。对。 那比如周末的活动，除了在那个比如说民宿当中，比如说民宿周边几公里都 有景区， 有吧？ 有。可以 说 说 说， 就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在这里，比如说，哎，我不想在这个民宿两天都在这儿，对，比如说，它附近就有一些类似的什么松鼠谷啊，或者是什么潭呐、这种的景区挺多的 啊。命运怀柔研究好多 好多，就是就是基本是在10到20公里吧，就是特别特别多景区。但是一般人他不会说再去一个景区，因为他就觉得这个民宿已经足够他玩很 久了。我主要目的是来玩民宿的， 对， 是的，是的。 而且民宿那个小院都很漂亮，大家要拍好多照片， 对，哎，现在可是冬天，它那个院儿里面 就是 夏天可能有花，但是现在没了吧？ 有一种那种，就那种感觉，就像那个那种西北那种荒凉的那种质感，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啊， 对，而且它就是有就是沿着山路走嘛，然后那个树木其实就像那种林海似的，虽然它没有那么绿了，但是它黄啊，很漂亮。 是的，是的，是的。 正好就是秋天，就是这种赏红叶嘛。 嗯， 是的， 就很美，真的很美。就是我看的时候就是忍不住换镜头，赶紧拍。 嗯。其实想到很多关于这个跟孩子团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其实到了周末的时候，除了在城市是逛商场啊，什么游乐场待着，一扔孩子去玩这气球什么的哈，我觉得郊区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了，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达，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哈。 对对。 你建议的话，比如说就这周六，一般你会建议城区的朋友几点从家里出发比较合适，不会堵车，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是想赶民宿那顿中餐的话，我觉得就得早上。 中午饭。 对，中午饭就得早上8点钟就出发。 中午饭是不是一般都挺丰盛的？ 中午饭、晚上饭是最丰盛的。 晚上是最丰盛的。 对，晚上丰盛 是横祸， 非常期待。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在那吃个中午饭，然后呢，如果是第二天早上，因为你第一天玩肯定是很兴奋的玩嘛，第二天早上吃个早饭，然后差不多收拾收拾，然后到10点左右就退房就走了。 是的， 这样对啊。 我 你住一晚啊？ 对，我曾经呢就是感受过哈，就是我不是老睡眠不好，当时，然后我就去的那个民宿，然后 没吃安眠药。 哎，他干棉药睡得可踏实那一晚， 是吗？ 因为玩的也多，体会的也多， 对， 就是你心情也舒服，也放松， 对， 因为你老动老动，因为你身体也消耗的多，孩子也是，大人也是。到了晚上，我跟我儿子同时入睡， 哦， 哎呦，那个感觉是特别美好的，你早上起来一觉起。8点半，这就睡得很足。 对，我们做活 睁眼睛，那眼睛都不疼。 是的，然后有时候做活动那个主题，我们就叫做"你多久没有跟孩子一起数星星了？" 真的，真的， 还 这个很吸引人，因为城里看不到星星。 看不到星星， 嗯， 但是在那边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很漂亮，对，很漂亮，特别漂亮。就有时候，就是它那个萤火虫跟那个蛐蛐都会叫。 萤火虫 还有萤火虫呢。 对，它有时候会在田野里是可以看到的啊，因为晚上就是村子里它会很安静，很那个，如路灯它不会开那么多的时候就很黑嘛。 对。 而且它晚上9点的时候，有时候路灯就全部都灭掉了。 人家就是进入一种睡觉的状态了。 对对对。然后它自己的院子里是可以开那个一些射灯啊什么的，还挺有感觉的。 对呀，因为周围都是。大自然的黑色， 对， 你的那个什么，一般都是黄暖光嘛， 对对对，对，是的， 对，感觉 一盏小油灯， 对，然后 就是它，对，你还真说的对了， 是吧？ 它所有的灯都是那种油灯，过去古代那种很复古嘛，就是这种，就是让觉得就觉得一盏油灯都想提起来拍个照。 哎，刚刚说管家哈，管家服务的那个时间段是什么？是它是随时还是它有休息？ 它一直是在这个民宿的 啊， 对，就比如说 你有 什么问题都直接可以问他， 真好。 对，他就是有的民宿甚至。就是一对一的，比如说你住到这个院子了，这个院子管家就服务你的。 对， 提一个特别有趣但是也就不太好的问题啊，比如说道挺累的啊，没怎么吃，晚上11点半饿了。 哦，我饿了。对， 我想， 哎，我就喜欢吃夜食。 你看，但是你能不能给我做碗那个刀削面？ 能不能给我来个冰糖肘子？ 可以吗？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管家已经下班了。就是有一个，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个，就是说那个8个月那个小孩吧，他晚上就比大人他要多加一顿餐，然后我们管家就特别贴心，把弄好的柴鸡蛋、小米粥还有大米都给准备好了，然后就跟着妈妈说，那个孩子饿的时候你就自己去厨房，然后给孩子做这些东西我都放在哪里了，然后你都准备好了什么的， 自己动手，但是食材是有， 食材 自己动手，食材是有， 对的， 会不会有剩菜？ 对， 给你 我在想会不会有剩菜 凉馒头芹菜炒肉就吃点挺好吃哈。 对，就是剩点硬的。 冰箱是有的，因为冰箱可以储存一些东西嘛，对吧？ 有的，就是这些东西还是会有的。 对，你想， 如果你实在是饿的话，我们管家还是会来给你做的。 但是就别折腾人家管家。你比如说两个人两口子，或者说一家三口，真的，假如说你们包一个小院，晚上万一饿了的话，其实。因为都是自己的家人嘛，吃点剩菜也是无所谓的。 没问题，没问题。就是比如想去买点东西采购的话，尽量早采购，因为周围也是没有那么方便，对吧？ 对对对，有的民宿是它有自己的厨房，你是可以做东西的。 啊，对，这个 太好啦！ 因为有冰箱，你开过来一个小时，放的冰箱一样新鲜，你可以随便做点东西。 是的，是的，而且冰箱还挺大。 我就觉得哈，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踏踏实实的给我儿子做个疙瘩汤。 哎，你真说对了，我们烧烤配的就是疙瘩汤， 啪一刷，咔，哎呦！ 为什么要做疙瘩汤？这么 好久没吃了， 是 那感觉。对，我想吃，我想吃。 对， 他也挺爱吃。有一天我早上给他做了之后，他喝了两大碗， 是吧？ 我觉得特开心，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跟那个阿姨聊天，有时候哎，我们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自己收的，就特别好， 有情感的东西， 特别有情怀 的， 很自豪，你知道吗？ 对对对，人家就很自豪，就是这个说的什么东西。虽然说我们比不上大饭店的那种星级厨师，但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你们肯定爱吃，就这样。 对，因为它有那个食材本身的味道。 除了刚刚倒食材本身的味道，那不是液化气，不是煤气做的，那是真的是 柴火 烧的，那个味儿确实不太一样。 对，因为它像手擀面什么，阿姨早上其实8点钟他们就开始准备了，就有一个那个就是我们这次组的活动，就是然后有一个朋友的爸爸说，哎，我能再来一碗吗？那个阿姨说，我们就做了这么多，就是他，因为他不是说一下子就是比如说几分钟就完成，他早上8点就开始 准备 在那弄，你就知道他这个工序有挺那什么的。 就是那手擀面，我吃过一次民宿的手擀面哈，具体名字不说了，就那个阿姨做那手擀面哈，我吃了3碗。 是吧？ 有3种卤， 而且他那个酱，就是我看他做卤的时候，我去后厨观察了嘛，他有一个酱，有一红红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阿姨往里放，就放的东西特别多，就是那个后来就是大家反映，哎，这个卤真好吃， 也挺讲究的。 对对对对，就很讲究， 肯定有这个 大家就猜是红色的东西，以为是西红柿，但是吃起来就不是西红柿，就是人家给放的这些山里的东西。 我们今天用大概35分钟的时间呢，勾勒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幸福家庭的欢聚时光的场景哈。 是的，追忆一下我们在民宿的小时光， 希望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光当中呢，除了你在城市里来回溜达呀、堵车呀、找停车场，不如去周边去走走看看。 对，因为你现在逛逛商场其实也花了挺多。 对对对， 别去商场了，商场我跟你说，一到周末那人你都挤不进去， 人流如织。 对的， 哎呀，马上这个周末就是11了啊，大家要小心啊。 哎呀，自动屏蔽我自己，哎呀，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有一个乡野生活非常舒服的感觉哈，带着自己的家人， 回归原野。 对对对，谢谢青春河边潮，谢 谢 谢 谢谢谢河边潮。 我今天也特别准备了一个非常有禅意的，就是非常那种感觉，让大家去体会美好， 很安静。 对，接下来节目叫做 职场帮帮团， 明天见。 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